在艱泥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好，今日加埋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又照巡礼啦，就系又系赞下自己啦，即系以前讲啲咩字要讲出嚟啦。嗱就好似以前都今年年初唔知系咪黄师傅讲，今年地即系呢个火山爆发会多系嘛？ 火烛多， 火烛多， 火烛多吓。 咁啊讲下呢个火山爆发咧，其实诶因为喺另外一个节目咧，譬如话我哋做讲科学嘅咧，我哋都提过一样嘢，因为今年地球嗰个转个速度慢咗。所以形成咧呢啲即系地壳个变化咧出现咗异常，个火山爆发就喺夏威夷开始爆。 我哋就喺三个礼拜之前讲啊嘛， 前几集讲咗一次啊嘛， 讲咗近卦嘅 异象 啊， 即 系同火山有关系 嘅。咁另外就个股市啦，个股市就话天师你都要即系卖下广告，你自己嗰、那个 都唔使 每日嘅卦咧都根据你讲法就系 嗰个逆支 未上 最近呢两三个礼拜咁嘅卦象都好准确，即系佢嘅升跌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指标嘅咁大家入去呢一个天元解密嘅 Facebook 咧，每日都有多啲读者都会去睇嘅参考一下咯。即系我都话若果你哋若果係投資呢一個牛熊證嘅咧，恆指牛熊證嘅話嚟講咧，係都喺呢個階段嚟講咧，如果根據嘅卦象去參考嘅話咧，咁啊基本上咧都會降低咗個風險好大。我哋只可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有啲讀者都會寫咗啲嘢即係好開心，咁佢話就都賺咗少少咁樣，咁大家投資嘅時候咧就量力而為啦，同埋我哋嘅卦象都係純粹係參考嘅啫，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就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嚟講咧，都係嗰、那個個卦象顯示嘅準成度都幾高下嘅，都可以咁樣睇，大家睇翻就知㗎啦。 同埋睇嗰個局面好似都波動幾大喎， 地緣政治啦，同埋國際政治環境影響啦，呢一個都係喺風水上面都係咁樣啊，黃師傅。 八字睇到亦都係啦，係啦，咁啊。主要都是都之前都講過啦，都是夏天啦。咁而家已經立夏啦，開始。 幾時立夏？ 前幾日啫嘛。 星期六立夏啊嘛， 係 咪？ 嗰日立夏。 星期六， 但係點解唔熱嘅？ 咁啱落雨啫。 今年就好得意嘅嗱，你講啊 嗱。我講唔熱咧，有啲人真係實在會 challenge， 因為點解前幾日真係好 Q 熱？ 前幾日真 係 熱過 㗎，但係咧，如果你話去 落雨呢兩日好啲。 係咯，去到端午之前嚟講咧，嗰個氣温嚟講都唔算好熱喎。 唔係，咁你成日講句嘛。未食五月粽啊，寒衣 未入冷係啦。 你啲民間智慧，我話咧，真係準到十成準嘅，真係十成準嘅。你到喺呢個五月，即係爬龍舟之前咧，佢係會熱，但係一熱咧就會凍翻少少， 都會凍翻少少 啦。咁樣嘅， 今年係比較乜嘢？ 係啊，咁 順帶提一提啦，就上次要補充咗太陰化權啊，因為今年嚟講四化咧。雨水可能會多少少嘅，同埋嚟講咧，就係話咧，嗰啲水渠咧會爆嘅情況咧會更加多嘅。 前幾日爆咗單啦， 前幾日喺邊度？ 哦，好似喺邊頭唔記得咗添，一時醒 唔。唔係，如果你講呢樣嘢，就土瓜灣咧就爆得好多嘅。咁你話爆唔爆水喉，其實沈繼昌已經講過噶啦嘛，啲喉。香港啲喉老得好緊要嘛，咁所以咪會爆咯。 我哋可以咁樣睇咯，佢七運嘅時候鋪，去到八運嘅時候咪爆咯，啱啱啊應數咯。 咁係啦，個應數就前爆早唔爆就而家出現呢個應數， 係啦，比較多少少啦咁樣，咁啊。大家提翻一下，點解要提呢樣嘢呢？即係如果你住喺舊區啊嘅時候咧，就會小心啲留意一下咯，係嘛？因為而家爆水喉可能附近都冇水用噶嘛，係咪先？咁啊，大家 唔係爆水喉唔係好大問題，爆水喉就唔方便啫。 係咯，唔方便， 我驚爆煤氣，就另外一回事。 好啦，今日咧就講翻個正題先。嗱，今次咧我哋就講翻啊個紫微斗數咧，可能大家都好關心。究竟自己的盤裏面個命盤裏面個桃花星對自己有影響幾大呢？咁因為之前我哋都有略略有提過講過外語嘅，其實都係桃花星。但係今次嚟講，我哋都會加插一翻一啲咧，就係講翻咧，就話有啲乜嘢嘅星咧係破壞咗你嘅桃花。 咁呢啲咪啱 啱一啲太太們聽咯。 咁啊，其實 破壞桃花。 其實未結婚嘅男女啊，或者結咗婚嗰啲嚟講咧，都要留下個桃花星咧。究竟係點樣用？同埋咧，桃花星嘅究竟影響有幾大 咧？先個太太可唔可以破壞個丈夫桃花星嘅？用呢方法？ 咁民間裏面好似有啲人可以做嘅，可以做到嘅有啲。 你唔好喺度公開，我問你有冇啦。 咁啊，咁我都可以 做。 咁我有保留。咁啊，因為點解咧？你話 有嘅， 係啊，冇錯吧？譬如話，好似黃師傅擺風水嘅嘢啦，都可以嘅。咁啊，坊間嚟講都可能有啲另外一啲方法嘅，因為點解咧？譬如話做夫妻嘅和合嘅嘢啦，譬如話啲科儀嘅嘢啦，咁當然啦，你小三小四嗰啲咁啊，唔係太好啦。但我哋亦都可以咁樣講喎，嗱，有啲女士唔好怪，有好多男人嚟講，一生之中嚟講咧，都係好多女人圍繞住。佢越多女人，因為女人為財啊嘛， 就越多錢啦。 佢就越多錢啊！嗱，我哋講啊，韓新博士嗰啲啊嘛，霍英東都係咁樣喎。唔知點解喎？佢越多女人幫佢哋手咧，就越有錢。 何生如果冇第一個老婆，都唔係今日呢、 這 個。 係啦，冇錯， 財為起啊嘛。 佢以財為用啊嘛，咁咪係咯。好多以前都係咁樣。你就算依家，就算我哋本身嚟講，有啲客户都係咁樣。不過我哋當然不能透露出去啦。但係真係好奇怪，我都話曾經試過有一對嚟講就係、是。有一個男性嘅做一啲金融財務嘅咁嗰個女咧就好旺佢，點知佢甩咗佢，真係揾個第二個，哇！跟住嗰啲生意就一落千丈，結果最後都係兩個行翻埋一齊。咁呢樣嘢嚟講咧，你話係點樣去解釋咧？就科學解釋唔到嘅喎。咁喺玄學裏面我哋當然咧可以有我哋嘅即係睇得到啦。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就睇一睇有啲乜嘢嘅星咧喺紫微斗數裏面嚟講咧係桃花星係會影響到一個人嘅。嗱，我哋咧就最容易見到嚟講咧，就叫做貪狼同埋廉貞啦。嗱，貪狼呢一星嚟講咧，如果女性坐命宮嚟講啊，一定係非常之漂亮啊，到中年都風韻猶存噶啦，同埋咧人際關係好好，同埋比較主動啲嘅。咁如果你話貪狼化禄嚟講咧，嗰啲咧就比較咧就係話佢係靚得嚟，但係就唔會去。點誒唔會直接了當或者佢好直接咁樣去同異性咧去接觸嗰啲嚟嘅，比較被動啲。咁啊，廉貞嚟講亦都係啦，因為呢兩顆星嚟講咧，桃花星或者叫做次桃花星都得嘅。咁啊，廉貞嚟講咧，同貪狼有少少唔同啊。廉貞咧就冇咁靚仔，冇咁靚女，比較咧就高高大大啲。但係廉貞咧有一個特色嘅，廉貞嚟講咧好中意吟詩作對嘅喎。咁一把口嚟講咧，講嘢咧就比較好聽啲，所以好容易咧就冧到異性嘅，因為廉貞呢粒星。但係廉貞一化忌嚟講啊，大件事啦！廉貞一化忌嚟講咧，可能咧黑社會都唔頂噶，坐命宮嚟講可以去到咁樣噶。同埋嚟講咧，就係話廉貞化忌嘅人，如果坐命宮咧，即係對於男女嘅關係嚟講咧，就等於食生菜咁樣嘅啫。咁啊，同貪狼唔同，貪狼都可能有少少收斂， 意思冚意思高啊。 因為貪狼化忌嚟講嘅男性或者女性坐命宮都好啦，咁其實嚟講咧都有少少收斂，但係廉貞就反而唔係嘅。廉貞嚟講咧就愛到要生要死，反而貪狼嚟講咧就比較決斷啲。哦，冇咗我就算啦。廉貞嚟講咧就拖拖拉拉，同埋咧個控制欲咧就比較強啲嘅，即係呢粒桃花星嘅，比較中意咧就話控制另外一半嘅，咁啊要聽曬佢講。咁啊呢兩粒主星啦，其實都另外仲有兩粒星嘅，一粒就係太陽星同埋呢個太陰星。咁啊嗰啲嚟講咧有桃花，但係嚟講咧就唔係話好重嗰只。咁啊另外嚟講有啲副星啦，副星我哋睇到啦，木玉咧其實係叫十二掌身宮嘅。咁啊，有啲書籍咧都會講啦，木玉都當係一粒星。咁啊，呢個木玉呢粒星嚟講，天姚同埋咸池咧，呢三粒星嚟講啊，真係咧就比較上嚟講咧，對呢一個男女嘅關係咧就比較薄弱啲啦。咁啊，木玉嚟講咧就可以咁講，如果命宮有木玉嚟講咧，咁啊比較靚啲咧個人就，咁啊天姚嚟講啊比較中意打扮啲嘅，即係可能個樣子咧一般，但係咧比較中意咧就個外形，即係著衫啊、化妝啊，各樣嘢都好啲，同埋咧就話天姚呢粒星咧就好中意好主動去撩人咁樣嘅。嗱，咸池嚟講喺古代嚟講咧，我哋叫做咸池呢粒星咧就麻麻地啦。 通常如果男性有呢啲咸池嚟講咧，又啱啱又咁巧大運，又加埋呢個流田都有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去拈花惹草就係依粒星啦。嗱，女士咧，如果見到嗰個老公佢哋本身嚟講咧，嗰、那個流年嚟講碰到依粒星嚟講咧，就可能要留意啲啦嚇。如果喺遷移宮見到嚟講咧，一出外邊嚟講咧，可能咧就好中意去出邊咧，就係飲酒啊、作樂啊咁啊，開開心心。 飲十花酒。 飲花酒，我哋叫做。咁啊，另外下邊嗰兩粒星咧就紅鸞天喜。嗱，紅鸞天喜係吉星嚟噶。紅鸞嚟講咧，我係叫婚嫁；天喜嚟講咧，就叫做生兒育女嘅。咁啊，但系依家嚟講咧，都冇乜點樣去分法噶。咁啊，如果你天喜星坐命嚟講咧，若果係流年咧，夫妻宮啦，或者喺命宮裏邊嚟講咧，女士咧懷孕嘅機會就好大。紅鸞星嚟講咧，如果喺流年嗰度碰到啊，流年嘅紅鸞星啊碰到咧，就比較容易咧就會結婚嘅。如果喺天盤出現紅鸞同埋天喜呢兩粒星嚟講咧，就會比較早婚。即係如果現在嚟講咧，就叫比較早婚，或者係點咧？或者係比較早咧發生男女關係嘅。好啦，六全星咧，同埋天馬星同埋化六星，點解都係歸類於呢個桃花星咧？六全星就係財星嚟噶嘛，天馬加埋嚟講，我哋叫六馬交馳。即係以前嗰啲人嚟講咧，就帶住嗰啲布匹啊，帶住啲茶葉咧，就去外省嗰做生意，咁啊揾到錢啦。咁啊揾到錢啊，自然點咧？自然咧就要飲酒作樂啦，咁所以嚟講咧，六全星啊、化六星呢啲咧，有錢嘅星嚟講都歸類為有少少桃花性質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龍池鳳閣啦，嗱，龍池鳳閣嚟講呢兩粒星咧，就叫做點咧？中意扮靚靚啊！咁啊，佢歸類為講咧，就係話我扮得好靚，咁我出去外邊嘅時候，自然俾人哋吸引啦，即係好吸引到異性啊、同性嘅眼光去睇佢嘅。好啦，另外我哋今次介紹一下啦，點樣為之叫破壞桃花嘅星呢？嗱，破壞桃花嘅星嚟講咧，嗱，我哋六吉星我見到有天灰、天月、文昌、文曲，點解佢係破壞桃花嘅星呢？其實呢六粒吉星嚟講，擺夫妻宮或者匯照夫妻宮都麻麻地嘅。點解咧？嗱，天灰、天月如果喺個夫妻宮裏邊咧，就係話男性、女性嘅上司會追你的另一半，即是追你太太或者追你丈夫。好了，文昌文曲是代表什么呢？文昌文曲譬如你在讀大学的时候，你那个夫妻宫或者流年你拍緊拖的时候有文昌文曲，即是你的同学了，你的同学仔 同辈、 同辈，尤其是同学仔可能同一间大学，那么他就会叫长脚，就会出现文曲文昌。好了，因为流年有文昌文曲的嘛。咁啊，左副右弼系乜嘢咧？左副右弼嚟讲就系你嘅下属或者系你嘅同事，即系若果你喺一个天盘里边，若果见到个官禄宫咧，左副右弼梗系好啦。左副右弼点咧？即系好多下属去帮你手。但系因为官禄宫嚟讲咧，未结婚嚟讲咧，我哋其实嚟讲咧就系讲紧咩咧？男女嘅一个交往嘅一个宫嚟嘅。咁对宫就系因为夫妻宫，所以左副右弼嚟讲咧就有机会话你喺公司里边。本来追緊个女仔或者有一个男仔鍾意緊你，咁呢就俾你啲同事呢就去叫长脚同埋一齐去追嘅影响。好啦，若果当结咗婚之后嚟讲呢，遇到呢啲星嘅性质嚟讲点呢，就係话你嘅当年嘅时候嚟讲呢，就可能呢就係话你嘅另一半嚟讲呢有外遇。好啦，个夫妻宫靓唔靓呢？咁当然啦，咁有呢、這、一个、桃花星呀，譬如话紅鸞天喜啊，呢啲梗係好啦。但係你嗰段婚姻或者姻緣嚟講咧，會受到破壞嘅話咧，就會出現有幾個星嘅，都係呢六粒嘅煞星。尤其是地空地劫，若果天盤有地空地劫或者大運有地空地劫嚟講咧，就好容易離婚。一般嚟講啊，離婚咧個機會係幾大嘅。好啦，另外火星同埋靈星嚟講咧，就經常就點咧，吵吵鬧鬧。即是两公婆 呢， 家嘈好弊，因为火星嚟讲属火嘛，零星都系属火嘛，好火爆嘅。 火星撞地。 系啦，火星撞。好啦，陀螺星同埋擎羊星咧，点样影响嗰段婚姻关系呢？佢又唔系属于话第三者嗰一类，可能系啲家事啦、意见不合啦，同埋 财务啊，重要。 啊，财务都会有啦，咁啊，即系同埋嚟讲咧，就系话擎羊陀螺嚟讲咧，若果喺嗰个夫妻宫嗰度咧，都嗰、那个。夫妻嚟讲咧，都带有比较凶悍嘅性质嘅， 即係話咧比較暴躁、比較火爆，咁所以嚟講咧就會影響到破壞咗個桃花嗰粒星，咁啊令到佢嚟講呢個婚姻啊、姻緣啊都唔係咁好嘅。咁當然啦，呢一個係一般嘅睇法啦。咁另外嚟講就係話，若果嗰個夫妻宮係比較強盛啲嘅，三方四正嚟講咧，個影響可能咧就會比較輕微啲。咁譬如話擎羊啊、陀螺咧，都係誒嗌下交啊，咁啊可能咧就小事一宗嘅啫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話，如果你睇到自己嘅天盤出現呢啲星，大概是分布在哪一度呢，那你其實看到呢那個婚姻呢、那個狀況是怎樣，同埋那個姻緣是怎樣。尤其是來講呢就是命宮裏面來講呢有紅鸞天喜呢就最好的。紅鸞天喜呢就點解呢，基本上呢個性質就是話一定拍得成拖㗎啦。咁同埋結婚都冇乜難度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咁話你話結婚冇難度啦，咁可能有一次兩次婚姻都唔定，因為要睇個星性嘅組合。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睇下，我哋攞一個例子出嚟咯。下一張 PowerPoint 唔該。咁我哋咧就攞一張啦，咁我哋化名啦，咁啊呢個客人咧叫做黃小明，咁啊就攞佢出嚟啦。咁我哋就睇得到咧，佢本身嚟講先睇個命宮同埋佢個桃花星嘅分布。佢個命宮嚟講咧，就喺子宮，喺子宮即係喺個熒光幕下邊啦。咁佢嘅組合嚟講，有天機啦，有右弼，有天夫，有天喜。嗱好啦，佢係本身係屬佢係男人嚟噶，男性嚟嘅。佢有天喜同埋紅鸞，因為天喜同紅鸞嚟講，永遠喺對宮出現嘅。咁好啦，天喜紅鸞嚟講喺命宮出現嚟講咧，若果喺現代嚟講咧，首先就係話咧，佢好年輕嘅時候一定有拖拍。好啦，另外一樣嘢嚟講咧，天喜星嚟講咧，男人坐命宮嚟講咧，可以咁講啊嚇，性能力比較強啲嘅。 哎呀， 可以嚇，好容易，好容易咧就即係令到對方懷孕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嗱，天喜，如果女性嚟講咧，坐命宮如果係天喜嘅話嚟講咧，就係。即是叫做生 BB 啦，咁样好啦， 生育能力高， 生育能力高啦，咁啊，梗系啲家婆啊见到呢啲盘啊最好啦。咁啊，对宫嚟讲咧，跟住有个六全星，嗱，我哋睇到个迁移宫咧，仲有一个咸池星，咁我哋点解要攞呢个例子咧？因为佢个迁移宫嚟讲咧，有三粒系桃花星。好啦，我哋睇到黄小明咧，若果佢系北上去工作嘅话咧，佢就好容易六全星系属咩？属完星系。財星咧，亦都係桃花星咧。咁即係話佢喺外邊嚟講嘅賺錢能力咧係比較高嘅。咁啊巨門星嚟講咧，個人咧就口甜舌滑啦。佢賺到錢嘅時候嚟講咧，就加埋依家鹹池星咧，咁啊可能咧就比較中意去蒲夜店嘅。咁啊有粒紅鸞星喺度，紅鸞星嚟講咧，嗱呢啲係個盤去睇啦。佢兩粒鹹池啊嘛。咁去到啲夜店嗰度咧，佢就好容易得到異性嘅青睞嘅。即係直情係啲女性咧，係主動咁揾佢嘅。事實上亦都係。咁因為點解咧？佢本身嚟講咧，就係其貌不揚嘅啫，都唔係算好靚仔咁，都係算到揾到少少錢咧。咁但係佢一出去外邊咧，就好奇怪嘅。嗱，佢一出去外邊，無論佢係食飯也好，去酒吧也好，去酒樓也好咧，佢好中意撩侍應嘅呢啲人。啊，咁同埋嚟講咧，又唔知點解喎，嗰啲女侍應咧就好中意同佢搭訕嘅喎。啊，就算佢就算個部長係男人都好啦，佢都會同人哋傾多兩句嘅。咁佢呢一種嚟講咧，就係話人緣桃花都好重嘅。佢所以嚟講咧，喺個遷移宮嗰度。咁啊，若果你作為佢嘅太太嚟講咧，你見到佢咁嘅時候咧，你會點做咧？ 忍咗佢， 我就同佢太太講：你冇辦法，呢個叫做命，呢個叫做命啦。咁好啦，咁我哋再睇翻佢个夫妻宫，佢个夫妻宫嚟讲咧，我哋就喺呢一个甲戌喺个戌个宫嗰度。佢夫妻宫嚟讲本身系有粒文昌啦，有粒灵星啦，有太阳。咁啊太阳嚟讲，如果佢个太太嚟讲咧，我哋叫做比较男性化啲，有男性嘅嗰种合拍豪情。咁啊有粒文昌星同埋灵星喺度咧，我哋都可以咁样讲。佢太太嚟讲咧就话。未結婚之前咧，都好多人追， 同埋佢去追佢太太嘅時候咧，係必定同人哋爭翻嚟嘅呢個。有粒文昌星喺度啊嘛，嗱铃声咧，亦都系代表咗佢太太嚟讲咧，都比较上嚟讲咧系有啲脾气嘅。咁但系嚟讲咧，佢因为个夫妻宫嚟讲咧，都唔算话唔靓嘅，有粒天空星系比较小事个。咁但系相对嚟讲，佢嗰粒咧，佢嗰个迁移宫嚟讲咧，就更加强横。咁咧就令到个太太就好不满，所以嚟讲咧就经常都喺度嘈嘅。好啦，跟住我哋睇夫妻宫对宫嚟讲咧，出现一粒叫做文曲化忌星啦。咁啊，官禄宫我头先都讲过啦，如果你未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当读书宫咁去睇嘅。咁好啦，我哋见到个夫妻宫咧，就对面咧就有一个文曲化忌星。咁啊，包埋嗰个夫妻宫有粒文昌星咧。咁啊，黄晓明嚟讲咧，佢太太应该就系同窗嚟嘅。即是一起读书的，但是读书的时候来讲呢，就可能呢就已经有两三个人呢同时间追他太太，但是呢就最后来讲呢，他都是赢家，他都是追赢了，所以呢就娶了个太太回来。好了，跟着来讲我们有看看他的交友宫呢，就出现了廉贞和贪狼和陀螺。廉贞和贪狼刚才我们讲了，黄晓明的迁移宫来讲呢就叫做桃花处处，咁我哋亦都睇得到啦。用一个交友宫嚟睇翻咯，佢所识嘅人系咩人呢？廉贞、贪狼、落陷而化权。咁呢一班人嚟讲咧，属于咩咧？全部都系火麒麟、周身人，咁啊都系好玩烟酒或者即系嘅娱乐之星啦。讲得好听啲，可能中意唱下卡拉 OK 啊， 赌饮荡吹， 中意蒲嘅，即系嗰个交友宫啊，同埋有陀螺。陀螺星嘅交友宫咧就比较麻烦啲啦。往往嚟讲咧，我哋叫做乜嘢咧？我哋叫擎羊星咧，叫真小人。咁啊，陀螺星咧就叫做乜嘢咧？陀螺星咧就叫做你见唔到，但系咧就出卖咗你都唔知嘅。咁啊，加埋廉贞同埋贪狼咧，好老实讲，黄晓明呢一个朋友宫咧，就真系唔系几靓啊！你话如果呢个朋友宫咧，直情飞埋佢入去命宫咧，就比较难搞添啦。 即系呢啲损友 系啦， 都啲身边都系 呢个咧，就损友宫，特登咧就要攞一个咁嘅命宫。 阿师傅想问你，其实系咪呢啲人先个趣味性最强咧？ 咩嘢趣味性最强？ 嗱，好简单啫。嗱，如果个人咧，譬如好正直咁，咁系好。但你覺得同佢一齊好悶 咯， 係啊，咁而係咪呢啲人咧？ 係啊，冇錯啊，呢個啊，你同佢哋一齊玩咧就好開心㗎，因為點解咧？呢啲淨係識玩嘅啫，就唔識做嘅。咁你見到嚟講，因為佢哋本身嚟講咧，都係兩粒星嚟講咧，廉貞同貪狼嚟講咧，若果係失陷嘅話咧，落陷嘅話嚟講咧，都幾中意玩嘅，同埋啲嘢都幾負面一下嘅，所以佢個交友宮唔靚。咁啊，交友宮唔靚，加埋個遷移宮嚟講，佢一出去嚟講咧，就會識到呢啲咁嘅酒肉朋友。所以嚟讲咧，点解佢两粒咸池星喺个迁移宫嗰度咧？两粒咸池迁移宫嚟讲咧，即系呢啲系即系叫做我哋叫做叫做咩啊？去清流比较多噶啦。如果古代嚟讲，系咯，依家嚟讲咧，就可能咧中意落去唔系有时可以咁讲，蒲下吧啊，睇下波啊，都会啦。总之夜夜笙歌啦， 即系夜场嘅地方咯。 同埋咧，佢咧就唔中意喺屋企度嘅，一定唔中意喺屋企度。咁所以嚟讲咧，你见到佢呢个组合咧，你见到咧个夫妻宫嚟讲咧就一般啦，因为太阳又唔系话叫做咩啦，叫做秒王啦。咁啊文昌嚟讲又落陷啦，咁啊形成到嚟讲咧，佢本身嚟讲咧个桃花咧就非常之强盛。咁啊结咗婚之后嚟讲咧，其实咧都系唔会停嘅呢一个。唯一嚟讲咧就系话。若果當佢行流年嘅時候嚟講，嗱，譬如咁講啊，如果佢行流年嚟講，行到呢個42到51呢段時間，咪幾好咯？咁因為點解嚟講咧？因為有個天同星對宮嚟講咧，有一個左輔星，咁啊啱啱咧就撇除咗咧嗰啲所有啲桃花星咧，咁啊個生活咧就可能咧就會變得咧就比較正常少少咯。咁如果大家咧要可以嘅话，你睇到自己嘅盘嘅时候嚟讲，就即管喺你哋个天盘里边，就睇下你哋啲桃花星咧，就安排咗喺边一个宫位里边，同埋睇下自己本身嚟讲个人缘系咪好强劲。咁啊，黄晓明嚟讲咧，的确个人缘嚟讲系的确系比较强嘅个桃花。咁啊，所以嚟讲咧，佢哋呢啲巨门化律嚟讲咧，就系做 sales 噶。咁啊，通常呢啲嚟讲咧，就系话咧。做呢一個sales 部門咧，係比較稱職啲嘅。 因為都好飲得嘅， 即係靠把口揾食。 係啦，靠把口去揾食咯。 即係啲人成日話咩樹上雀仔氹到落嚟啊，就係呢啲咁樣。 就係呢啲咯。咁但係咧嚟講咧，太太咧就好不滿嘅，因為太太一見到佢，如果你出去求其出去食飯都好啦，或者出去街都好啦，咁用把口撩人嘅中意就係呢啲啦。咁啊呢啲咧就。這些來說呢啲嚟講咧，如果佢嗰個行政個流年行得唔好嘅話嚟講咧，分分鐘咧就會俾人打都唔頂嘅，就係呢啲啦。咁啊，中意咧就即係好容易惹事啊。反而嚟講啲桃花咧，就唔係話完全係正面嘅。 不過如果你出入得夜場多，其實呢啲惹事嘅機會相風個風險相當之高。 咁啊係啊，咁啊，但係佢嚟講咧就見到嗰個遷移宮就知道㗎啦，一出去個遷移宮就表面上睇好靚咯，但有兩粒鹹池星嚟講啊，即係波咗啦，即係我哋叫做。 咁如果呢啲知道自己有呢啲問題，應該識得要收斂㗎咯，即係我成日都講喎，喂，你知道都要識得去選擇㗎嘛，係咪？ 知道咗，好似我哋呢啲同佢批命盤嗰啲嚟講咧，咁我哋通常都會建議佢。即如果你要出去應酬啊各樣嘢嘅時候咧，説話比較得當啲咯，同埋自己嚟講咧要收斂一下咯。咁啊變咗嚟講咧，有啲嘢嚟講，我哋可能咧就會建議佢帶翻一啲風水嘅物品咧，就令到佢嘅桃花會降翻去少少。例如有啲十神牌咯，咁啊等佢個人可以平衡翻佢咯，等佢唔使咁放肆啦。 佢十神牌係邊一個牌啊？ 嗱，呢個本身嚟講就要睇佢嘅本身嚟講，睇佢個五行用啦。如果佢嚟講，譬如好似正經啲嚟講，如果佢五行用正官嘅，咪帶個正官咯。咁啊，令到個五行去平衡翻咯，令到個人嚟講嗰個行為咧，會比較上嚟講就比較得當啲啦， 正經啲啊， 正經啲就唔好俾佢咁放肆啦。幾乎帶即係正印正官都有呢個效果。 其實都係五行要平衡 嘅，五行要平衡咯。啊，所以嚟講咧。黃小明咧就即係跟住落嚟嚟講就好好多啦，就變咗嚟講咧個人咧做事嚟講咧就唔會咁放浪啊，咁放蕩啊，有時就唔會話哇飲酒啊飲到唔清唔楚咁樣咯。咁啊呢一個例子咧就希望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如果睇到自己嚟講咧有啲咁旺盛嘅桃花星嚟聰明宮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就識得點樣去控制一下自己啦。 好，咁我哋第一節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